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9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看得见的广播，听得见的好声音 ，FM 九二 ，AM 1323，宁波综合广播，精彩无限，超越期待。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慢性咽喉炎反复发作怎么办？宁波老年康复医院温馨提醒：起居有常不熬夜，多食蔬果少烟酒。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想赢就这么简单， 在家锻炼也简单， 同学们 在家上网课，功课很简单。 电信3000兆5大升级，带来全新体验， 专业服务优化您的家庭网络，千兆终端全光组网，让家里满满都是千兆信号，全屋智能天翼云电脑 AR 魔法书，让生活精彩便捷。5G 1000兆，宽带1000兆 ，WiFi 1000兆，3000兆选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时如盘球卧龙，时又旖旎丛峰。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城，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纳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1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3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1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1份，再送500元消费券。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1楼，87300370，87300370。 FM 九二 ，AM 1323，宁波新闻综合广播，传递最新资讯，报道最新动态。九二新闻快报。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新闻资讯。昨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专题学习会，推动全市上下持续兴起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热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持会议并讲话，汤飞帆、钟关华、沈敏、金燕做交流发言，张平、徐宇宁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有关副市级领导干部、相关市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昨天上午，全市大气质量治理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以工作实际检验党的20大精神学习贯彻成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2022至2026年》，锚定5大典范目标、4个创新品牌、8项重点任务、5个机制保障，建成更富活力、更有影响力的典范之都。昨天，记者从市数字政府建设专班获悉，两个在宁波和台州两地成功试点推广的一地创新全省共享数字化改革应用有望实现强强联合，为农业生产赋能赋质。这两个数字化改革应用，一个是以赋能扬煤产业为切入点，为农民提供生产、加工、流通、贷款、保险、销售等全链条服务的普世惠农服务解决方案；一个是以共享冷库为切入点，调解种植户找不到冷库、冷库长期吃不饱难题的创新应用。 记者昨天从市水利局获悉，为推动水利数字化改革，全面保障全市防洪安全和水资源科学调配，我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建设成果，申请数字孪生试点建设，目前正有序推进。昨天在浙江交通集团杭永富县宁波一期项目施工现场，目前在建的亚洲最大海上互通滨海互通主线桥顺利完成上跨金塘大桥架梁施工，为项目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波市生态环境气象中心昨天发布了2022年宁波秋冬气候趋势预测，据预测，11月全市气温略偏高，冬季气温正常略偏高，但仍可能出现强冷空气和极端低温天气。11月和冬季降水均呈现偏少趋势。昨天，浙江省第11届运动休闲旅游节暨宁波市户外运动消费节开幕式在余姚市梁弄镇举行。奥运冠军姜雨元参加了高峰论坛等活动。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举行了环四明湖骑游、房车环四明湖体验活动，在横坎头村宁波户外运动市集也同步举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与。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2新闻快报，本次节目是由白艳红编辑一轩播报的，欢迎继续收听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读不厌的书，走不尽的路，爱不够的人，说不出的味道，看不清的风景，熬岁月，笑自我，历尽千帆归来少年，下马停车，侧耳听心，心有灵犀，真情陪伴，未必淋漓酣畅，始终温暖有光。此时此刻，当然是同语同时间。时间。 好，听众朋友，北京现在9:07的33秒，欢迎如约来到本期同语时间，我是主持人同语。最近呢，同语很喜欢名人老树的境界。说人是一间过云楼，漫天风雨咱别言愁，名利得失算什么，此生只向花儿低头。一个人你能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会越富有，正所谓无欲则刚。一只空杯子你可以盛好茶，一颗空的心可以盛万物。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生活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我们要学会，中年的我们要学会删繁就简，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够活得不累，保持内心的丰盈，当然也会自足安心。正所谓现在网络也常说到的，余生想拥有的咱尽力争取，不需要的断舍离。 聊新闻，说八卦，淘历史，品生活，赏作品，有啥说啥，想哪儿说哪儿。在这里，童宇不仅带你看今天，也会带你回望过去。你可以说我童言无忌，也可以说我语重心长。总而言之，以铜为镜也好，以史为镜也罢，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有趣的人。 2021年8月9号起，同一时间继续陪您领先一步。 昨天呢，咱们聊了一个话题，中年之路，言犹未尽，咱今天接着聊。今天早，咱们现在同语想哪儿说哪儿吧。早上过来的时候呢，在刷洗脸的时候，我就在看一个视频。啊，看谁呢？就是台湾的综艺教父王宇中啊。前两天65岁生日啊，他呢也算是啊，公器私用，他自己的话讲，请来他的女儿啊来到直播间啊，和他做了一次互谈啊，聊了聊女儿的成长啊，女儿种种的人生给予女儿的啊，当然也聊到了自己的对传媒嘛。这个行业的热爱和付出蛮温暖的啊。其实应该说65岁王伟忠还在广播的一线啊，他自己也在做节目主持人。整个的过程我们看不到任何所谓什么主持的技巧啊，没有，说人话都来自于对受众的那份热爱，对传媒的这份热爱，或者说对衣食父母的那份敬意。就像是个老朋友啊，侃侃而谈，听众想知道什么大家就聊什么。王伟忠说他奉献这个传媒事业已经做了45年啊，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广电这个行业啊，我们其实吸收了很多台湾地区的经验，尤其我们早期我们综艺这个板块类型的崛起啊，完全受益于台湾传媒给予我们的丰富的经验和人才的引入。有朋友呢问童宇说，为什么很多台湾的非常牛叉的那些顶流的那种综艺主持人啊，包括像张飞也好啊，包括费玉清乃至于吴宗宪、胡瓜，为什么到了大陆之后他们就变得突然之间好像反应没那么灵敏，好像那么的不接地气呢？在台湾地区，他们可能作为主持人来讲，我觉得啊，他们可以真的是想哪说哪。像我们这样的习惯之下呢，应该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说什么啊，我们可以说什么，而且我们真的想说什么。但是呢，台湾地区他没有，他已经信马由缰惯了，突然间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好像通过媒体传播不太合适啊，他们这样的一个红线不大有。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吴宗宪都会变得突然之间木讷起来，哎，倒是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反倒现在有的时候你听郭德纲啊，但是他感到敢于突破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这样的传媒，通过我们种种的这样民间的抖音也好，所谓未来的 TikTok 啊，乃至于我们的各种视频，一定啊，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啊人性化。 世间最美妙的事，莫过于看一本好书，听一首好歌，见一个好人，品一杯好茶，并与有缘人分享一段故事。而童语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与有缘的听众聊聊你我心底那童言无忌、语重心长的话。周一到周六9点到10点，让我们相约92童语时间，会心一笑中 分享人生感悟，品味百态人生。 其实同语时间这档节目本身就是同语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年的所谓的同龄人同时代的人，我们经历了共同的过往啊，也憧憬着我们的未来，当然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人生的状态大致差不太多。那么继续我们那样的一个话题，所谓中年之路。昨天呢，我首先聊到了我们中年的必经之路，就是读书。书给予我们太多太多的力量和知识，真的可以让我们心胸变得广大，格局变得深远些，让我们也看得更远一点。同时呢，我们昨天在中年之路的话题当中呢，我们也谈到人至中年财大气粗，人的这个底气啊，真的来自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健康的身体，再有就是来自于我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像王朔所言，年龄越大你会越觉得靠山真的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人真的得学着靠自己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谁能给得了你什么。但是你要靠自己，首先你要学会怎样呢？学会挣钱吧，或者说咱们这种穷老百姓挣也可数那点钱，别以为你挣了多少，可数的啊！一阵风吹过，房市砍一半，你觉得你那钱还是钱吗？咱得学会存钱，尤其现在在这种经济极不正常的当下，真的的确像很多的有良知的一些博主吧，金融类博主告诉我们，真的是不动为安啊，给自己的生活给家人的生活留下一份保障，给漫漫的人生咱留点后路好吗？所以聪明的人呢，懂得了当下稍辛苦些，存下来一点是多么的重要，或许在未来你可以让自己让家人活得相对从容一点。其实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咱别往大了说，往大了咱们说忒多了，咱们往小里说，不就是希望家人也活得从容一点吗？所以有人说，当风雨来到的时候，我们所挣下的攒下的存下的那么一点点Money， 真的是为我们自己遮风挡雨的伞，也一定会给予我们充实的安全感。年过中年，我们想想我们的职业生涯还有几年啊？咱先别想着什么延迟退休的事啊，咱们按照正常来讲，咱六十退休，你还能工作几年呢？你可算算，你自己能挣的钱也是有数的哦。 世间最美妙的事，莫过于看一本好书，听一首好歌，见一个好人，品一杯好茶，并与有缘人分享一段故事。而同语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与有缘的听众聊聊你我心底那童言无忌、语重心长的话。周一到周六9点到10点，让我们相约九二同语时间，会心一笑中分享人生感悟，品味百态人生。 讲到这儿啊，同语突然之间脑海当中想了一个问题，我是在想人都在想啥呢？在不同的年龄段，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都在想啥呢？世间的事儿啊，其实没什么偶然， 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种天道的轨迹当中有它的必然，因果循环生生不息，万物万事一定会有因果，会有循环。我们的善良是我们积累的人品，一定会为我们带来无尽的福报，来日方长。 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 你给别人搭桥，一定是为他人铺路，也为自己铺路。你帮助过的人，你微笑面对过的人，或许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你不会嫌你贵人太多了吧？ 目光所至， 但是笑容当中，希望你是真诚的。我们现在的人已经装在套子里了，习惯于见不同的人拿出不同的面具来。所以我刚才就在想，这个人为啥火，都想啥呢？不久前啊，其实有三个人的事儿呢，可以说感动了全网，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回声。四川泸定6.8级地震发生的时候，身处水电站的职工罗勇发现山体滑坡，如果当下不拉闸限电，河水一定会漫过大坝冲毁村庄，下游村子还住着好几百号人。于是他不顾生命危险，转身奔向大坝，为了守护几百人的生命，而他的同事甘雨也为了救他人留在了水电站。二人汇合发现电闸没关，为了避免水电交融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冲进机房切断电闸。逃生的路上，甘雨身体多处受伤，体力耗尽，为了不拖累罗勇，他决定让罗勇出去找救援，自己留在山里。罗勇得救之后，救援队开始搜救甘雨，找了10多天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身影，救援队便打算离开这片山林，换一个区域去搜救。但参与救援的当地村民泥太高，听说了甘雨的事儿，他不想放弃，想进山继续寻找。进山那一刻，他没考虑那么多，他只觉得地震后甘雨没放弃我们，我们也不能放弃他。在那一刹那，他是那么想的。有的人会这么想吗？ 世间最美妙的事，莫过于看一本好书，听一首好歌，见一个好人，品一杯好茶，并与有缘人分享一段故事。而童语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与有缘的听众聊聊你我心底那童言无忌、语重心长的话。周一到周六9点到10点，让我们相约92童语时间，会心一笑中分享人生感悟，品味百态人生。 所以人们常言，善有善报，好人遇见好人，善良终会遇见善良。童宇突然就想到爱默生的那么一句话，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也帮了自己啊。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那时候好像有那么一本书，当时有很多的报刊杂志也会有什么语丝啊等等名人名言，我们背了太多，当然对于自己未来当年考学也好写作文也好帮助了不少啊。但时至今日，就像我童宇在昨天节目当中想说到的，我们越来越关注歌词啊， 乃至于很多和我们同年龄段的或者比我们长一些的那些大哥哥辈们，他们所说的那种他走过的人生道路之后的一些人生总结，逐字逐句我都会看，都会想，都会去悟。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个人的善良藏着一生的福气，这个一生或许是你家族的一生。你怎样对待别人，自然会得到同等的对待。你以一颗善心处事，世界自然会对你温柔以待。人生走到我们的中年，拼的是啥？拼的是人品。积善行，守善念，种善因，得善果。你所有付出的爱，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越容易被伤害。 世间最美妙的事，莫过于看一本好书，听一首好歌，见一个好人，品一杯好茶，并与有缘人分享一段故事。而童语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与有缘的听众聊聊你我心底那童言无忌、语重心长的话。周一到周六9点到10点，让我们相约九二同语时间，会心一笑中分享人生感悟，品味百态人生。 前段时间呢，同语的儿子问自己一个问题，说爸爸你看过西游记吗？这本书我还真没看过，看完啊，很小很小家里就有，打开放下，打开放下，也就是看过那样的电视连续剧，也就是看过那样的小时候的大闹天宫啊，什么齐天大圣。现在呢，我们很多国学家拿出一些章节来跟大家讲，终于明白西游记吴承恩真伟大，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他把人世间琢磨得透透的，这都是我看其他作品未曾得到的。西游记当中有一句寓意非常深的话，有风方起浪，无潮水自平。当我们老了，回望一生经历的种种，我们真的会发现所有事情的结果是有源头可循的。这也就是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很多事儿，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我们的命运通往何处，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只因为生命注定在不计中死亡。 中年之路呢，这个话题同语拉拉扯扯，想哪儿说哪儿，说了不少。但是我相信我们作为同龄人，你能懂我啊，我同语的很多听众，我相信你们是懂我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段，真的要走好自己的路，叮嘱我们自己的孩子，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丰富自己的灵魂。物质是无止境的，但精神的追求同样无止境。丰富自己的灵魂，同时修好自己的德行，然后才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人活着，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感而发，人是需要有信仰，人是有信仰，人要信仰自己，信仰自己的心。人为什么而活，归根结底应该是为自己吧，为那个大我。有了大我，才有小家，才有大的世界。 那些清澈的灵魂无助的着急跟悲伤。 听见宁波的高度，听见宁波的速度，听见宁波的深度，听见宁波的温度。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听见宁波，听懂宁波。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团购美食轻松一点，预订出游轻松一点，便民购物轻松一点。手机在身边，美好生活在指尖。 在宁波手机客户端，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一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三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一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大别山破壁灵芝包子粉超大礼盒装，专柜价1380元一盒，半价团购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三盒。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楼，87300370，87300370。 中国广电 5G 192号段精彩启航，黄金频段网络覆盖广，信号体验佳，精选套餐流量随心用，组合全家享，全新靓号，专属生日号，幸运号定制，更有限时开通优惠，详询宁波华数各营业厅或客服热线96371。中国广电 5G 192，为热爱打 call。 读不厌的书，走不尽的路，爱不够的人，说不出的味道，看不清的风景，熬岁月，笑自我，历尽千帆，归来少年。下马停车，侧耳听心，心有灵犀，真情陪伴，未必淋漓酣畅，始终温暖有光。此时此刻，当然是同语同时间。时间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同语时间。在我们开启一天的音乐之旅，就同语为您安排的云音乐，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放飞自己的灵魂。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 慢慢生活，静静品味，欢迎来到同语的云音乐，人生百味，同语约你一起品味。 心巴巴巴鲁比拉巴尼亚那玛尼拉巴扎古巴鲁比拉阿那耶莫波鲁比拉心巴巴巴鲁比拉巴尼亚那玛尼拉巴扎古巴鲁比拉阿那耶莫波鲁比拉。 欢迎来到同语的云音乐，继续我们的专辑。这些年我们一路走来，唱给自己听的歌。人生百味，继续让品味别样的青春。继续我们那样一个系列，这些年在我们心底所流淌过的那样一首英文歌。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这样的金曲 You Rest。

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聚集在一时激情，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 慢慢生活，静静品味，欢迎来到彭宇的云音乐，人生百味，彭宇约你一起品味。 华语歌坛呢，应该说辛晓琪算是一个相对另类的存在，出道很早，成名较晚啊。通过一首《领悟》啊，后来的味道，让我们逐渐的了解并熟悉、欣赏、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位女歌手。她还有一首歌，诠释了一个年至中年的她那样的一份心境和自己的人生过往，就是《深情难了》。 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怎么能了，夜的你应该明了，越难了，情难了。 我不知道，回忆 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这首歌呢，很多歌迷一定多多少有些印象，但已经时至今日，已经似乎很多人都没有再次唱起这样一首老歌了。庾澄庆出道很早啊，当年的 ABC， 后来回到台湾发展啊，后期又跑到香港去发展。那么他很早的音乐表达就是这样一首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我们可以想见，那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男生，他对世界，他对爱有怎样一种直面的表达。爱得很痛快，爱得酣畅淋漓，这或许也是他爱的开始。但是可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却痛并快乐，因为这是我们的坚守。 在 慢慢生活，静静品味，欢迎来到彭宇的云音乐，人生百味，彭宇约你一起品味。 终于再次来到了很多歌迷非常期待的啊情歌对唱的环节。虽说成龙不是音乐人啊，但是他的确有很多的合唱的代表作啊，包括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陈淑桦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有《美丽的神话》等等。 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有人说情歌是废话，情歌是面对你说不出来的话。有人说情歌是刻意的摆弄文法。有人说情歌是猜你，有人说情歌是靠近你，也有人说情歌是假装拥有你啊。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忘了创伤伏笔，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来。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 告别旧日恋情，忘了装腔伏笔，不再流泪到天明。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份真感情。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忘了创伤伏笔。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多人笑了。我说童宇，昨天你不是放过这歌了吗？就当是我们每周一歌吧。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也许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该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自卑。你要的爱太完美，我永远都学不会。 时间来到了9:57，上本期同一时间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若有缘，咱一定相会。 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你身上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自卑。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自卑。 争朝夕，不负韶华。